之前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无度， 这是朋友的感觉，这是朋友的感觉，在洒满鲜血的天空一直纷飞，我凭着一个永不哭泣勇敢的心，这是朋友的感觉，这是朋友的感觉，在布满离人的大地带着头狂奔，凭着一个永不哭泣勇敢的心。 北京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每一个精英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经典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放肆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这个时间欢迎你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，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，加入微博群，和我一起来聊聊天。恋爱的温度当中说，两个人分手之后复合的概率是82%。 你是我最苦涩的灯， 像泪水流。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，每次跟他聊天都是满满的正能量，我们会相互鼓励，也会分享一些让对方变得更好的一些资讯方法。但也有一些朋友呢，很喜欢抱怨，每次聊天都是各种不同的抱怨。我不喜欢跟别人抱怨，第一次可能对方会安慰你，第二次可能就变成了敷衍，第三次可能就变成了不耐烦。毕竟没有人喜欢这一些负能量，你说呢？ 在 等待。心疼 Baby please come back Oh yeah, yeah, yeah, yeah Feel so sorry Baby I'm so sorry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无心伤害你应该明白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阶段，很多人在面临各种考试，考试是我们和梦想的距离，当一切尘埃未定，希望你可以再努力一下，坚持一下，当下的每一秒都可能改变命运。现在的你或许痛苦疲惫，但将来就会明白，所谓的光辉岁月并不是后来闪耀的日子，而是无人问津的时候你对梦想的偏执。青春无悔，一起加油吧。

真正的努力不是比谁花的时间更多，不是谁把自己虐得更惨，其实清晰的目标比盲目的努力要更重要一些，深入的思考比低水平的重复更加重要。我们也是时候反思和调整一下我们努力的方式了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才会事半功倍。 看人潮来了又散了，看荧幕亮了又暗了，一字一句认真消遣了，沸腾着沉默了，怎么没好透着苦涩，奈何无可也能快乐，谁当圣人被封为智者，几段时光笑得这荒唐，疯狂背后的伤熬一碗心灵的汤，像尘埃飞扬又落下，没翅膀也做不想家，红着颜面拾起尴尬，或为安生花，如梦境总是戏曲收场，万人情要为你铺张，华丽的形状做自己的过往，如现实偶然是 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五厘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。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？ 笑一个。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，等待不再变得漫长，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，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 爱生活。